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痛清能有效降低尿酸，抑制肝细胞内黄嘌呤的产生，帮助肾脏把尿酸排出体外，降低尿酸引致的痛症。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近期上映的荷里活马虎大片《复仇者联盟》引起全城热潮，庆幸另一边厢的本地的抗争者联盟都一样咁争气，吸引大家的关注。嗱，占中九子上庭的感性陈词同埋获判刑之后的伤感，有冇比起上一集咁多英雄一半人口灰飞烟灭咁 touch 到你的情绪先？神通广大的奸角灰狼上集，挞一挞只手指可以送走一半人口嘛？今期我城都有条逃犯条例，系咪都有同样的效果啊？一个寻衅滋事罪名或者颠覆国家政权，可以 KO 到几多人呢？不多的，我想是参加过雨伞运动啦，或者六四集会啦，或者七一游行啦，或者反国教啦，咁多人咁上下啦，差不多一半人口左右啦。不过有一样嘢好唔同嘅就係呢，睇复仇者联盟要叫大家封嘴，唔好剧透啊喂。而抗争者联盟呢，希望大家多啲口讲多两句，越多人倾下商量下先至有个反击计划出到嚟㗎嘛。喂，咁最后呢，极权大魔王即係灰龙呢，最后系咪都系被成功消灭呀？我只能够话同抗争者联盟一样，好戏在后头。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 我又是讲呢个复仇者联盟啊。咁咧，话说复仇者联盟咧，都系香港掀起好多热潮啦。咁除咗呢个剧透死全家之外咧，仲有剧透俾人揼。咁咧，有一位朋友咧就疑似系剧透啦，就俾人揼，跟住唔系复尸，成个人咧跌到喺度，跟住成为一个国际新闻咁样样。嗱，喂，如果咧，其实咧，香港人将呢啲咁嘅勇武行为用喺好多其他嘅事情上边咧，可能我哋嘅香港咧就从此不一样啦。我系强国新闻社 Buck K。 大陸好多運動員啊，就算黃金時期幾咁風光、幾咁偉大，攞幾多嘅獎牌啊，但係晚年都係好悲哀嘅。大家可能聽過幾年前有個金牌舉重運動員啊，晚年居然要去澡堂嗰度洗地維生。嗱，原來唔單止運動員啊，仲有好多好多大陸嘅偉人晚年都係好悲哀嘅。咦，等陣先，其實香港人嘅晚年都係好悲哀嘅。不過唔使擔心，香港有 MPF 啊嘛，有呢個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啊嘛，同埋偉大嘅年金計劃啊嘛，所以係唔會死嘅。放心啦，香港人。我係強國生還者阿 Win。 好，歡迎翻嚟呢一節嘅強國生還者。 大家好啊， 係啊，唔係同時間得嘅，兩把聲一齊喺度講。好，歡迎翻嚟呢一節嘅強國，三把聲生還者。 喂，早啲講呢個復仇者聯盟啦。 好危險啊，好危險啊！你都聽到佢講啊，劇透會被人打的，你可能有時冇心劇透，不小心講了喂啊邊個邊個咁咁咁咧咁樣，誒啲人就估到啦。 同埋劇唔劇透呢啲好主觀嘅嘛，即係我話啊，原來啊唔係男人嚟咁樣劇透喎，原來 啊原來邪不能勝正咁樣嚇，咁啊劇透啊係咪？ 喂，不過今節咧翻翻嚟啊，我都想講下呢個退休生活啊，因為前幾日咧又睇到國內一單新聞啦，就係講一個當年一個國內第一。自己研发的原子弹的一个幕后功臣，哇，晚年真的很悲哀，他只是得几百元的，当是生果金，即是一个退休金，你通常晚年很多病痛的，一般的医疗已经是满足不到他，基本上都是靠借贷为生，即都挺惨的一件事。 发明家原子弹这个我就不敢说，即是他究竟对社会有多少福利做到呢？但是呢，我聽你的引言咧，你話嗰啲運動選手咧，那個覺得悲哀啲，即係佢真係為國爭光啊嘛！我曾經下過決心㗎，即係我覺得香港好多運動員咧，睇佢哋嗰啲故事咧，即係都係好 touching 啊，可能好少嘅資源，但係做到好勁嘅嘢。我下定決心，我能夠即係見到邊個運動員咧，我真係請佢食飯嘅。即係譬如有一日啊，係有 朱斯朗 見到，唔係香港運動員見到個山神係啦，喺度食緊碗車仔麵，係啦，咁我可能都自己買。鱼肉送埋俾佢先咁样 ，OK， 其实做运动真系学梁振英话斋，系冇呢个社会。 嘅 經濟效益啊， 冇經濟效益嘅。不過真係都幾慘，你要將一件事做到極致，無非都係 practice make perfect 嘛。你又日日做， 不停練習， 不停練習。咁你最黃金嘅時候，你就係基本上奉獻咗喺依一個嘅操練嗰度。你冇任何嘅生存嘅能力 啊。係啊， 即係你譬如我係一個舉重，我就日日係咁舉嘢，日日舉。咁到真係舉唔到啦，三十幾四十歲，你除咗身體機能下降，咁可以做啲乜嘢咧？ 所以我諗起我細個嗰時候，我媽講咯：你唔好做埋啲咩運動員、咩發明、咩核彈啲咁不切實際嘅嘢，你去銀行做咪好咯？核彈呢啲有咩用嘅咧？ 所以香港係咪真係一個冇希望嘅地方？ 唔係，香港搞呢樣嘢搞得好好嘅。不過香港有一樣大鑊啊，即係而家話咩啊，百二歲命啊嘛。咁你諗下咁快，即係通常有一退休年係幾多？六十啊？ 係冇噶啦，好多七啊幾、八啊歲。 其實真係要啊！如果唔係，即係太聽俾人送去嗰啲平台沖涼嗰啲嘅人。 嗱，你諗下，如果真係百二歲命，咁一個運動員嚟講，三十幾、四十歲就即係冇啦，退休啦。咁剩翻嗰下半世八啊年點樣度過咧？ 其實係一個課題嚟嘅。 但係國內啦，即係或者。香港啦、啊，喺呢一方面嘅支援係真係好差，即係我哋先唔好講運動員啦，就算我哋一般嘅打工仔，其實我哋嗰個退休生活係真係冇保障。 其實真係唔知嗰啲強積金咧點解咧，即係明明個市日年年都升㗎。 但係我啱啱收到份 statement 咧係跌，係跌咗。 蝕緊喎， 上年跌到撲街，因為 又係咩？ 係上年個股市係跌到撲街。 即係過去嗰十年咧，好似好少見佢升喎，真係唔知點解㗎喎。 唔係佢有升，你唔好撳 MJ， 我哋希望。 少真係睇過佢嘅歷史， 上年個市跌 係 中間人哋要收管理費， 係 你人哋都要揾食噶嘛， 係 咪收管理費咯？ 係 天公地道噶， 係 咁你係應該俾佢收管理費噶喎，係咯， 咁啊都 人哋咁辛苦都要睇住個市喎， 咁都有 邊個叫你入到長道啫？ 唔係有整咗啲懶人基金出嚟話咩收少啲管理費嗰啲嘅，咁啊即係呢個就拭目以待，同埋因為而家冇答案啊，都唔知幾時。 嗱，唔好講個答案或者點樣管理住先啦，我哋就算姑且當我而家仲有三廿年退休， 係 咁三廿年。然後攞翻個 MPF 啦，我當百零萬好未？我當去到百五萬好未？咁嗰人六廿幾歲百五萬，要維持到百二歲，咁究竟嗰百五萬點樣可以去搣咧？ 我一日做十蚊咯。 或者每日攞六十万去赌咯， 唔使每日两日攞六十万去赌就搞掂啦。 每日都要赢喎。 系啊，即系大家去谂下嗰个我哋嘅退休保障，可能大家都仲后生年轻，即系冇去关注嗰件事。我前排有个同事，好似我讲过嘅，系大陸人嚟啦，咁佢已經住滿七年八年嘅啦，咁一路堅持遲唔肯攞香港身份證，因為佢要攞香港身份證就自動撤銷咗佢嗰個國內户口，因為佢你一定要攞回鄉證啊嘛，由攞回鄉證嗰刻開始佢就冇咗大陸户口噶啦，因為通聯網啊嘛，咁佢就話我問佢點解唔攞咧，佢話因為成日睇到啲喺街嗰啲公公婆婆好慘，仲要去賣紙皮啊，去執汽水罐，佢話覺得香港係完全喺醫療或者喺個退休個保障裏面連大陸都不如，佢同我。我讲嘅系一个好实、好切身处地嘅。 大陆都好多人执纸皮嘅。 有嘅，可能佢系富裕嘅山东，所以佢个退休保障计划系会好。 大陆都有好多山区儿童啊， 系咯，总会有好，总会有 山仔执纸皮 啲。有，总会有。不过翻翻转头，其实香港即系我哋要谂一谂，即系我哋譬如咁样继续。打工的打工，可能好像 MJ 咁啊，移民生意大旺，咁去到即系除非真系话暴富啦，咁如果唔系去到六廿几七廿岁，除咗我哋嘅体力下降，我哋嘅工作嗰个效率下降，咁我哋嗰退休生活好似靠政府养老，完全系 我谂就不切实际啦， 真系不切实际 嘅。 嗰个长者生活津贴，以我所知，而家系去到三千几蚊个月，一个月如果你系冇任何嘅其他收入，净系靠个三千几蚊一个月，你即系平均一日一百蚊，你点样去维皮？一食份早餐啊，基本上已经系三字头或者系四十蚊起步。 系啊系啊， 午餐咧，晚餐咧，咁我当你。唔使租啊！公屋全面 嚇， 個入到公屋先講喎 嚇。 咁如果你唔係有公屋嘅，即係劏房户， 瞓晏啲咯嚇， 瞓晏啲同埋早啲瞓咯， 咁不如長瞓啦。 唔係，不過咁講，即係咧我喺移民呢一個行業啦，咁見到好多國家嘅福利咧，都確實非常之好。 外國係咪普遍？譬如你主要做嘅愛爾蘭啊、澳洲啊、加拿大啊， 所有地方都好到爆噶啦。如果同香港比，咁即係但係 香港，但要明白香港嗰、那個嗰、那個 model 不嬲都係咁樣嘅，即係佢係好低嘅税，咁喺個福利嘅比例嗰度咧就好少。咁、但係外國嗰啲福利係啊好正啊，咁但係咧可能你揾$100有$40要交一税嘅，咁甚至更多咁樣啦嚇。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嚇羊毛出在羊身上咁樣，咁香港就不嬲唔係一個好好福利嘅地方嚟㗎啦。咁、所以即係。啊、我又幾好奇喎，係以前啲人估即係咁低福利之下，佢哋嗰個養老係點樣？ 以前嘅模式咧係叫做養兒防老啊嘛，啊大家應該有聽佢四個字啊。咁真係嘅，譬如喺我哋上一代，咁、譬如我阿爸阿媽，或者有啲舅父啊，咁即係我阿爺啦，嗰年代咁十個、十五個，咁總會有一兩個或者幾個去照顧翻個老人家。 啊，兩個仔養一個三 星、啊。但去到現在而家嘅當代社會。一个起两个子或者甚至系冇， 同埋而家系 点算咧？ 系啊，同埋咧，真系个年代唔同咗，即系咧。以前的社會呢即可能個經濟起飛即其實你六七十年代的經濟是上緊去，其實很多人調翻轉係講緊話，出嚟我自己揾夠啦，即係揾夠啊，我可以 夠錢退休 嚇。係啊，想當年阿哥哥三十幾歲可能退休係咪先？ 收租都夠啦。 係咯，但係依家係。我好難聽嗰句，你成個社會經濟啊，各方面走下坡啊， 係， 即係可能我依家揾得$10,000，我係驚我十年後係揾得$8,000啊，係，係啊，即係其實係有依個咁嘅擔心點喺度啊。我想講一講咧個小例子，少少時間就係咧，我有一個朋友 嚇， 咁佢係真實例子啊，佢做護士，佢做咗好多年護士， 係， 咁啊其實喺公立醫院做咗好多年護士而不停有得升咧，其實佢人工係好豐厚嘅， 係， 佢係講緊$108,000一個月嘅，真係 ，OK， 咁咧佢最近咧佢又。買樓，佢買咗大埔天鑽嗰度，咁應該$700,000、$800,000咁，即係嗰啲啦。佢近排佢即係我開頭諗咗，恭喜佢啦，買樓啦。咁佢唔知做二案又俾咗，即係佢俾咗$100,000首期做二案，咁跟住遲啲又供樓咁樣。跟住佢個個係後喊，跟住我哋 覺得好淒涼， 真係好淒涼。佢覺得自己好大壓力，同埋佢點解要買樓咧？佢話。我依家我諗住咧，我買層樓，我其實我係即係自己住啦，但係另外一邊上係當一個投資，因為我要賺錢啊，我驚我自己咧。我臨老唔過得世啊！即係佢真係咁樣同我講。 如果出，如果今日買啊，尋日呢輪買樓啊嘛。 佢係近排買嘅。 如果下個月突然間即係大跌市跌一半咁樣，佢就 佢應該喺東堤度出現。 我嗰陣時我係絕對唔敢講呢句説話。 佢點算？ 佢真係喊出嚟，佢話：我其實我唔識㗎，即係佢係冇呢啲投資，即係佢唔係即係留意開樓市股市，佢唔係呢種人嚟嘅。其實我唔識㗎，咁但係如果咧我唔買咧，咁我點算啊？將來咁我唔係。人哋我见 Facebook 写佢写得咁好，又话一定升嘅，个个都话啲楼市一定升噶嘛，咁我咪买咯。咁我买咗之后，咁我起码我将来有个保障啦。咁香港人就 系 咁俾我嘅。 好在佢系买楼市，唔系买雷曼股票嗰啲。 其实系我哋嗰个，因为政府冇保障，所以大家都会去考虑。我哋亦都冇以前个概念嗰个所谓养儿防老嗰啲，一次过生十几个啦。咁所以就会出现喺白旗个朋友所讲啦，咩方法都好啦，先试咗先啦。咁但系真系出现一个大跌市嘅时候，真系东堤见噶啦。 可能真系年轻力壮啊，其实未谂过退休呢个问题。但系如果今日咁样讲起呢个问题咧，我觉得即系应该都冇谂住退休噶啦。如果七八十歲都仲有工作能力，咪繼續做到嗰陣時咯。 我最驚一樣嘢係咩咧？唔知，我真係好擔心一樣嘢。 係， 我係有工作能力，但冇工作俾我做啊。 嚇！ 係即係有工作能力冇用噶嘛，我都有工作噶嘛。 都真係去澡堂清潔咁樣噶啦。 澡堂清潔，個澡堂老闆都會考慮請你先得㗎。 我得㗎，我得㗎。 不過講開依個退休，唔好話退休啊，即係老年嘅就業啊。 係。 我好似有一集講過，去新加坡人真的做得很好。譬如我們去新加坡，我記得在地鐵有些人，即譬如遊客，我不太知道怎樣買票、或者站怎樣走、新加坡、他有些老人家是我不知道是義工還是 應該 有人工的，他是主要有些老人家去教你，跟著 去在旁邊去幫你 assist 你， 這麼好英文、 全部都是老人家來的，因為新加坡是英文嘛， 新加坡 是英文、 那你調回去香港，譬如在地鐵我們看到、不要冲闸，唔好点点点，全部后生嘅。 哦，系啊。 咁应该呢啲系 不需要任何技 術、那個位置是可以給老人家做的。 其實很多這類型的工作是可以考慮找老人家，但是我們的政府或者我們 的企業，尤其是政府、啊、是沒有這類型長遠的眼光。你一方面鼓勵這個長者就業，但你又沒有政策或者沒有其他東西去支持的情況下，苦心自問，我是老闆，即是不是說去歧視年齡歧視什麼、啊、同樣有選擇，一個30歲、啊、一個70歲、啊、一樣的待遇、啊、為什麼我不請我30歲、啊、請我70歲呢？ 搬嘢都方便一 點。還有呢、這個又我拉遠一點來說，就是其實呢我們香港的產業結構是出了很大問題，即是其實剛才阿 Vin 說新加坡、嗯、其實新加坡可以做的行業是比香港多的。 是 啊，香港呢其實現在呢其實近這二十年是沒有任何變化的，就是在一個、就是、我們的經濟或者我們經濟結構那裡是沒有任何變化的，所以呢從而導致一些所謂 side effect， 就是說其實如果講老年就業，其實很多工作是新加坡給到出來，香港未必給到出來，又或者講說為什麼我們會這麼擔心，就是因為你整個經濟結構出了問題、嗯、即我有些我好像 MJ 剛才這麼說、 嗯、 我最多做到80歲、 嗯、 我剛才我提出的問題就是說、嗯、說我80歲未必有工給我做、嗯、因為香港整個經濟結構是墮落了，我想說、嗯、是即是他沒有行做、 嗯、除非出現一個情況，就是譬如 MJ 在個移民界已經是一個的橋楚，或者是不嬲都是，或者當一個未去到一個很橋楚的一個身份，一個即正常一個中高層的管理人員，去到六七十歲，咁公司可能會要求退休。咁好啦，到你退休，我當你仲精力好旺盛，啊，好想繼續投身社會，唔想啊日日做廢人咁樣，唔想日日唔知起身做乜嘢咁樣，亦都冇一個足夠嘅即儲備去for你嘅退休生活。好啦，何來有份工會會請我呢？現在 好像看更都不多，各眼是老人家這樣， 因為很多的即是正常的，本來想說很多的站在道德高線的一些道德論，就是看更有睡覺，看更這麼老怎麼追查、啊、看更這樣，他們會 去 criticize 去 這些情況，所以一般的物業公司不會請太年紀太大的人去做看更。所以你調翻轉來，你咁樣諗，依班人可以，依班長者可以去做啲乜嘢嘢咧？ 同埋另一樣嘢，又係拉遠啲嚟講。嗱，頭先阿 Vin 提出另一個問題，或者 MJ 都提過，看更。或者可能你未必看更入，可能你係茶餐廳做。大家要唔好唔記得，仲有我哋一批新移民的力量是填充了這些空缺、 哦、是啊是啊是啊， 這個又是我覺得又是個政府的規劃、 啊、侍應生先嚴重、啊、 是啦、啊、是啦、啊啊、政府的規劃問題、嗯、即是為什麼我們香港的工作是這麼容易輸入一些、嗯、即未必新移民、啊、即是外勞、啊、所謂、 嗯、 是即是為什麼呢、 嗯、 即是這個很明顯，其實答案個個都知道的、 嗯、 但問題就是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的，即是剛剛呢我又想補充一個 point 呢、 嗯、 就是剛才 MJ 說的、固之然香港是一個低稅率的地方， 是 但是呢它一刻一刻的香港呢， 是 它是連一個最基本的安全網，我經常說一個社會有以為一個安全網， 是 它 是慢慢破裂了或者甚至是沒有了的， 是 即我覺得是一個地方呢，即你這個不是只是我這個香港這個地方，我不是只是做生意的嘛，即我不是開一間公司的嘛，香港是一個社會來的嘛，即有人在那裡生活的嘛，那有人在那裡生活，那你就是要給一些最低所謂尊嚴， 係 俾一些老人家或者俾一些 環境啦， 一啲環境俾人。 係 啊，香港係完全做唔到依樣嘢。 係啊，係啊。咁啊，嚟到呢一個位咧，容許我真係要拉到好遠啦，嚇、嗯，都未去好遠嘅。即係咧，一個地方嗰個政府架構咧，佢理論上本嚟應該係為嗰個地方嘅人係做嘢嘅， 我 諗啲福利啦，可能諗啲社會結構啦，老人家就業問題啊、民生問題啊、退休問題啊、福利問題啊咁樣。咁但係而家香港嘅政府官員，首先佢哋當係做嘅嘢都好啦，可能就比較忙喎，忙於處理啲乜嘢咧？處理緊一啲例如逃犯條例啊，因為紛爭。其次嚟講咧，嗱，譬如我哋而家三個嘅主持係三個官員，我哋知道我哋要繼續坐喺議員呢個位咧，我哋唔係去諗民生，唔係去諗退休，唔係去諗乜嘢嗰啲問題嘅。我哋好可能係諗點樣令到個權力核心俾繼續俾我坐，呢、這個就係嗰、那個即係嗰個源頭同埋而家最後結果出嚟嗰樣嘢啊嘛。咁所以佢係唔會花咁多時間去諗 我哋每日都翻八個鐘頭工噶啦，我哋可能一個鐘甚至更短嘅時間都唔會去諗呢啲民生啊環境問題，我哋大到部分時間諗緊誒點樣保持我個議席，咁我保持議席就唯一方法就唔係諗緊民生啦，就諗下誒不如睇下點樣可以 令到 取悦阿爺啊咁樣呢啲，咁咁樣嘅政府。的管治肯定出嚟的環境是不會好，所以一定會有更加多類似呢啲我頭先提出的小問題。 所以依家社會好似 MJ 咁講咧，係成個失去了成個平衡嘅。 依、 這個社會的平衡是亂曬嘅。即係我衰啲講句係百病叢生嘅依家香港嘅社會。即係由即係高端，即係所謂啦，所謂高端至一啲可能科技發展，或者一啲產業發展，低端至我求鬼其搞個的士 app， 冇一樣嘢係搞得好嘅，真係近啲即係嗰個真係眼火爆啊！都講開呢幾年香港咧， 好似咁樣講喺呢幾年嘅香港裏邊，無論喺我哋嘅創新科技啊，以至到一般民生啦、到最簡單如派錢，應該係大家都歡迎嘅一件事， 好簡單 一樣。样嘢系做得好嘅、 啊， 真系会令到人几 沮丧啊！ 系啊，几沮丧。 即系唔知边个讲嘅咧？即系有料嘅唔出嚟做，系啊，冇料嘅争住做吓。边个讲嘅呢句？我唔记得啦。 周柏奇 咯，唔系有个老人家，商界老人家讲嘅。咁啊，但系而家 成哥讲 系啊，类似啦。即系但系而家个政府架构，即系管理班子，真系确实唔系最有料嗰班坐啊嘛。 只可以讲啦，回应翻 MJ 所讲，因为呢啲嘅。當權者啦，或者係話事人啦，佢根本就唔需要去考慮，即係一個古惑仔嘅揸 fit 人，佢唔需要考慮下面亂死咯，劈友死嘛，咩所謂啫？我繼續要坐翻一個位點啊？至於阿公睇喎，阿蔣生睇喎就 OK 噶啦，使乜你下邊僆仔男啊？阿僆仔男都上位嘅，使乜你下邊包皮巢皮嗰啲點點點啫？佢死佢賤咯！ 你講嗰啲都好老噶啦，而家都應該我近年有攞翻本書嚟睇，我都唔知佢哋去曬邊啊！唔係呢扎角色嚟噶啦，所以大概知你差唔多要退休嘅。年紀㗎啦， 應該所以我好關注咯。 我就好啲，所以希望大家即係同我哋三個主持一樣啦，身體健康。都唔知道可唔可以祝大家長命百歲啦。咁啊，總之即係可能快啲移民啊揾我咯，去啲福利國家嗰度養老咯。咁啊，呢一次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繼續支持我哋呢個節目啦，可能多啲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咁啊，亦都可以最好 share 下我哋即係覺得好嗰集，咁啊俾個 like 我哋嚇，或者幫我哋 share 下出去。咁啊，有啲咩意見都可以。俾我哋，咁我哋会继续努力嘅。咁啊，呢一次节目时间差唔多， 好，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